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咁啊过完年啦，咁啊今个叫做系咪今个农历年之以嚟咧，咁第一个 AKB 嘉年华啦，第一集系啦，咁啊虽然晏咗少少，等同我大家拜个年先啦，咁啊祝各位又身体健康啦，财源广进，同埋出入平安嘅。 我就觉得我就听多同听众讲玩家推啦，推得到 member 就尽量推啦。 唔系因为我嗰啲叫亲嗰啲都系有 bond 噶嘛，身体健康，你同 member 都要健康啦，系咪先？ 咁啊系。 跟住财源广进，系咪先？喂，钱嘅你冇钱呢啲嘢，你点去见 member 啊？ 哦，都系嘅，啱嘅。同埋最紧要，我觉得见有钱就要见多啲 member， 如果唔系。到佢追住嗰阵时，见唔到就大镬咯。 系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啦，出入平安啦。嗱，你知啦，有阵时啲叫咩马要飞噶嘛。 系啊。 咁啊，梗系唔好遇着有啲咩意外有剩噶啦。咁梗系出入平安好啲啦。 啱啊，啱啊，得啦，梗系可以开播啦。 好啦，咁啊嗱，我都唞咗差唔多成个月咯，好似。 系啊，差唔多唞咗成个月。 系啦，开始都 大家都忙啊，因为呢排又有啲 event 参加，尤其是 系 又农历年就成啦。 系啦，咁啊，多次都有啲听众向我哋追数啦。咁啊嗱，今日就可能会长少少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冇听到一半就走鬼咗去啦。咁啊嗱，先讲一个叫新鲜滚热辣嘅个活动先啦。咁啊近少少嘅，咁啊就2月10号，咁啊香港动画C3 动漫博览 系啊。我哋录紧嗰时应该今日最后一日， 系 C3最后一日 系啦。咁啊今日就系咩咁啊嗰日就系2月10号，咁打头阵就表演啦。SKE 就 系 SKE 年年都呢几年都系打头阵。 旧年系咪啊？ 旧年都系打头阵， 系咯，第一队。系咯，Henry 哥，你好似都好一早到场喎。 啊 ，OK 啦，到场都比较早少少啫。 系啦， 因为都系为咗谂住排下握手券啫，咪即系嗰张叫直笔。直不上最紧要 系啦，呢个紧要 系呢样紧要。今次就可能因为 band 把要赶飞机啊，所以咧今次直情 set 系买咗，系今次直情一开场就冇耐就开始就拍卖相咯，卖嗰张直不上咯， 系啦， 系啊，今次就 set 会佢就八个 band 把， 八个 band 把，咁就就每人侧边咧就有个 staff 咧就绑住佢嘅，喂，嗰个 staff 就系收钱嘅， 系啦， 咁俾相嗰个就系 band 把嘅，系啦，咁个情况其实 OK 啊，我都觉得流畅嘅，系咯，同埋都唔混乱嘅，不过个问题就我今次就系睇得出啲人今次啲人气问题咯，因为你睇得出咧今次咧冇我哋上次上年睇嗰个阵容咁强大咯， 因为旧年嗰啲真系叫做全部都系中坚同埋次世代嚟噶嘛， 系啊。 咁啊，你好似嘅旧年啊，北川零八 啊，后人落落啊，嗰 扎啦， 系咯， 总之全部都噏得出名嘅。 系啊，同埋，因为佢哋差唔多系表演完之后先开始到手跟住手到啊嘛，手到会啊嘛，咁即系派上，即系俾上，直接俾张相你咁样嗰只啦。咁个情况就可能因为今次早啊，所以咧变咗咧啲人咧未可能。因为通常一般CW 咧，啲嗰啲 event 咧，通常都系去到晏昼啊，先开始多人嘅，人流多嘅。因为朝头早咧，通常都系啲人咧都会排队咧去买嗰啲所谓限定嗰啲 figure 啊成咯。 系啦， 所以又变咗，可能今次因为佢开一早开数，所以变咗啲有啲 member 就会比较冷淡啲咯。我觉得系。 哦。 同埋我睇得出，有啲都可能卖唔晒啊！今次仲有好多剩，因为佢是石田安奈咧。其实我就见到佢嗰个情况就唔系好好嘅，应该可能一半都冇啊卖到。我唔知道后面有冇加，但系总之我系临开 show， 佢系2点钟就表演嘅，咁就跟住就应该卖到1点零到就散场啦。 系啦，就去准备啦。 系就准备啦，咁就因为佢哋系12点3开始卖嘅，系啦，咁就卖到1点3咁咯。 哦，系啦。 咁我就今次咧就我就唔諗住貨太多，因為第一我對個 SKD member 咧就唔係咁熟，咁就我諗住都因為我有 target 噶啦，咁我今次咧就見咗一個叫做小田安優奈， 小田優奈 係啦，因為我點解我揀揾佢咧，就因為我其實我第一我係睇顏值嘅， 咁我咁我覺得啊，今次呢梯嚟講，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可愛喎。咁我咪不如今次就放一張就落去揾佢啦。 嗯， 其實真係講真嚟講，佢係好可愛真人，同埋好得意。咁我同佢講話今你好得意啊咁樣，跟住我多跟住多謝我叫跟住佢跟住落嚟表演嘅監巴爹，因為我係頭個梯嘅。 OK， 係啊，咁頭個梯咧就變咗就會就會可能就會比較講啲，同埋我又唔好知想同佢再講啲乜多啲咩嘢，再加上有啲 start 開始已經搭膊頭啦，咁我費事啦，咁我就講完兩句就可以就走咗啦。其實我都係主要同佢見一見個真人啫。 OK， 咁今次其實 SK 啲飯都用心嘅，我見佢有做 banner 啦。咁、 嗯、 又做咗管小冊子咁嘅嘢啦，咁樣介紹啲咩霸城啊咁樣。其實 overall 嚟講，我覺得今次會有人送花咯，見到。 O K。 係每個 member 都有出花，其實我覺得佢哋係即係俾咗啲即係落咗心機去同希望個 member 開心。 嗯，好啊，都好啊。嗱、大家點解奇怪呢，就咁我係咁嘅喎，而家咩？如果係咁啊， 因為我嗰陣時就喺現場睇呢樣嘢嘅，咁就即系睇到边个派嘅， 系啦。咁啊，因为我咧其实嗰日要翻工嘅，咁啊令到我本身冇办法到场嘅。咁点知咧，我嗰日咧原来就可以提早收工，咁啊即系我可以收工之后我即刻赶佢。咁但系我去到嗰阵时咧已经系两点几啦。咁啊我就 miss 晒咁啊之前嗰一扎握手会嗰扎啦，咁我就只可以睇 show。咁啊都叫执翻身材噶啦，喺睇到 show 嘅话，咁其实都我觉得 OK 噶啦。咁係喎，頭先阿 Harry 哥，你係話講緊啲 member 嗰啲關於送 banner 嗰啲送花嗰啲啦。咁嗱，有啲就小道消息啦。咁啊，當日佢哋係其實係早兩日已經到咗嚟，早好似八號嗰日已經嚟咗香港噶啦嘛。咁但係有啲 member 收到風之，唔係有啲飯收到風之後即係接機嘅，但係問題全部撲曬空喎。你有冇收到啲咩？點解？ 因為我有個 friend 就做機場嘅，咁聽佢消息話機場就叫佢哋走秘密通道，咁就因为沿住秘密通道走咗去，所以咧就变咗嗰班饭就接唔到机咯。 哦， 系同埋因为做系咯嗰个情况就因为佢唔知可能机管局安排定成啊，总之佢就沿住秘道走咗去咯。所以都系大家扑咗空系正常。 嗯，因为有啲人就就话会唔会搭廉航又话成嗰啲，但系问题。照計冇理由啊 ！SKE 都唔算话细公司啊，点会搭联航又成啊？ 两睇咯，可能第一可能唔系细公司，可能冇嚟搭联航嘅；第二可能因为 C3 都系日本公司搞嘅，佢都冇嚟咁样代薄啲嗰啲 参加 表演嘉宾嘅。我相信我应该坐一般航空公司嘅， 即系 ANA 嗰集 啊，类似啦，我唔知咧。总之系一般航空公司晏昼到嘅，我收到封系。 嗯，咁啊都。冇辦法，咁可惜少少啦。咁我去咗接機嗰啲飯就 係啦， 咁啊嗱，我哋就握手我就去唔到啦。咁、但係問題睇 show 睇 show， 大家都有睇 係啦。咁就唱咗幾多首？唱咗76首歌啊？ 七首 啊？哦， 係啊，大聲鑽石去咗一先係咯。 大聲鑽石先一嚟就係阿 SKE 另外嗰首追業曲啦，首追咩？跟住就係另外一首 麥達士， 我唔記得嗰首叫咩名，唔記得。跟住第三首就係SKE48 有首 SKE48 大聲鑽石， 大聲鑽石， 仲有就係1234 You're Lost Good， 係 You're Lost Good， 同埋有邊個咧？唔係先嗰個踢腿嗰個咧，我唔識，我唔記得嗰個嗰只叫咩名，同埋一個 我諗緊 塞車中， 係塞車中， 咁仲有一首我唔記得啦，有一首我就唔記得，大概係咁多咁，係咁上下啦，大概就係、是。咁啊，阿 Henry 哥，你喺前头嗰度，你有冇见到啲人唔守规矩啊？ 我就 over 我讲前，我前边就冇嘅， 系啦， 可能后边就可能犀利啲。 我后面好犀利，后面 系正常。 因为我去到嗰阵时咧，啱啱唱第一首歌，咁已经开始啱啱唱第一首歌，要唱第二首歌啦。咁啊，见到已经后面有啲人咧喺度系咁举住个手机喺度影，啲sub 咗嚟阻止，咁啊揿得一个揿到第二个，咁啊我都叫衰多口啦，咁帮手啦，咁通常都听嘅。有一条友咧喺度串鸠我咧，你工作人员啊？咁我即刻想话，我即刻想夹翻个翻转头啦。咁我想揾工作人员过嚟啊，喺我隔篱啫嘛。跟住我唔使出声，其实应该已经过到嚟啦。 啱啊！ 因为其实讲咗一句，好多时候都 因为都系求自律啫。如果你唔 一般嗰啲街外佢出边啲人咧都唔系好自律嘅，咁咁而家香港的确冇办法捉依呢样嘢嘅。 系啊，唔系因为香港人唔知做乜鬼，有样嘢就系唔好一件事咧，就系咧，睇 show 嗰时候咧系唔知点解系用部手机去睇嘅咯，我唔明点解咯。好多 优惠啊嘛，睇完之后可以放上网啊嘛，同人 share 啊嘛，开心咯。 其实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因为情我讲咗一句，真系唔系咁好咯。咁加上其实佢嗰啲系叫做。是有翻咁上下名氣嘅，同埋有啲機係有肖像權保護嘅。咁其實講真嗰句，你其實咁樣做冇乜謂啦。而且加上佢呢個唔係以前個啊嗰啲西九嗰啲咁啊濕鳩場嗰啲咧禁你唔到啊嘛。咁呢個始終係人哋有主辦單位有大型主辦單位去承嘅，咁唔好搞啲咁嘅嘢啦。 我唔知啦，因為始終都好難禁住呢啲人嘅啦。總之因為你香港咧冇肖像權呢樣嘢啊嘛。同埋你個地方係 open 噶嘛，你如果唔怕唔俾拍嘅話，咁你其實都即係表演唔俾拍嘅話，其實我如果係根據日本做法係唔應該嘅。但係問題你依家係香港啊嘛，所以好難禁嘅呢樣嘢，都 唔係只能夠 就靠自律咯。 啊、我哋自律啦，咁另外啲staff咁走過嚟，叫你唔好影就冇影。 因為你始終嗱，如果你計翻香港嗱，即係依家香港握手會就一係室內場啊，咁第二你有一扎 staff 會望住嗰班友。唔会俾佢乱咁嚟㗎嘛，拍片。 起码叫而家系叫冇咗啲花生油先啦。 系啊，第一冇花生油，因为以前如果大家有去香港以前嘅握手会都知道，因为个场 open 啊嘛。咁你好难制止㗎嘛，如果你佢喺地下唔拍嘅话，佢上一楼二楼你都捉唔到。 系啊，唉，咁都叫做乜嘢啦。 OK 啦，算啦，啲过去咗嘅嘢冇计啦，跟住下集 咁啊，咁講到咁上下啦，因為佢哋第二日都好，因為佢哋好似完咗 show 之後， 完咗 show 跟住就應該趕嗰日去機場去搭飛機翻去日本，然後第二日就握手會咯。 我記得小田優奈同埋啊，係咪仲有個菅原利奈啊？係咪有個？佢哋後屘臨走之前出咗去嗰個海報板上面簽咗名噶嘛？記得好似。 我冇睇到，我留意，因為我都唔係好見，有你有冇睇到？ 我就見到有兩個咩吧，好似係佢兩個嚟嘅，好似嗰只。因为其实那两个我都是因为嗱嚟个咩咩有三个我是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三个我是认不到名字，名同样我是认不到的。一个就是镰田菜月，一个就是小田优奈，另一个就是那个菅原利奈，是不是菅原利奈啊？仲有个高志沙菜添啊！四个呢四个我是认，我呢四个我是认我名同埋个样我是认不到的。 冇办法啦，始终都即系可能删啲名吧，所以正常嚟讲都认不到咁出奇嘅。 不过红旗静香跳得好超频喎，红旗静香。 我觉得佢跳舞个 power 系好劲咯，同埋都落力嘅， 最出力系佢， 系啊，我觉得系出力最出力佢咯。谢霆安奈可能比较老油条啲咯，我觉得开始有啲动作咧比较散力毛咯。 佢同埋阿卡隆就普普通啦，卡隆就 我评价就系可以接受咯。你 SKE 嗰啲跳舞幅度应该系要好大啊，或者跳得好劲啊。如果唔認同嘅，冇即系算小弟嗰啲見識少啦。我即系我覺得 SK 嘅舞蹈咧係比較啲大幅度啊，或者比較中意踢腿啊，力即系佢係 力量感強， 力量感強同埋個幅度大咯。所以佢哋跳舞係好睇嘅。因為石田安就冇，應該嗰陣時我記得佢有個節目咧叫寫到 Point Show 咧，佢有參加過嗰啲舞比賽，因為我記得係第一二集嗰陣時嘅。佢系好，应该好专长跳舞嗰 part， 但我今次喺现场睇，我觉得佢就变咗 hea 咯，有啲老油条嘅 feel 咯。 因为石田安奈本身系有练跳舞好耐嘅，我所知，而且以前喺 AKB 指导道场咧，曾经亦都出过一啲舞蹈企划咧，佢都有份参加嘅。咁啊真系唔知点解啦，咁就 今次唔知啊，得因为我喺握手会现场咧，佢个销量系应该系最差嗰个嚟嘅，因为我就睇得出咧。佢嗰搭嘢应该系剩翻最都几多下嘅，同埋佢嗰日咧，我唔知系咪因为冇乜人呃佢咧，佢我系见到佢个样系唔好咯。 咁可能知道冇乜人呃，所以就 hea 啦。 系啊 hea 咯，所以我就变咗我就觉得个印象就麻麻咯。以我个人嚟讲，我喺现场睇， 可能即系见到冇乜人嚟，咁啊算啦 hea 啦，个人就。 都唔係嘅，佢如果有人嚟嘅，其實佢個表情係 OK 嘅。但係當你冇人嚟嗰陣時候，就會個表情就唔好睇咯。我認為唔好睇咯，係咯，即係可能 SK 如果有啲係推佢嘅，唔好意思啦，因為我覺得我喺現場睇，我個人感覺啫。 咁啊都唉。 算啦，都系冇办法噶啦，呢啲我哋都搞唔掂噶啦。咁嗱，咁讲到 SKE 呢个私生博览咁样差唔多啦，因为佢哋都完咗 show 之后都即刻走，咁跟住飞第日飞翻去日本。 因为第日飞翻日本嘅原因就因为佢哋嗰个二专咧出碟啊，所以咧佢哋可能搞啲预售嘅 event 啊，所以佢嗰日咧。成班 member 都要趕去嗰個 event， 係啦，係完咗 show 之後即刻翻嘅。好似我聽過，好似話C 三嗰日咧有啲日本飯嗰日嚟香港嘅，但係問題佢咧嗰日咧亦都即刻飛翻日本咧，第二日即刻走去同去二專嗰啲喎。有香港飯， 有日本飯過咗嚟香港。 係啊 係 啊。 係跟住可能去完之後點得就變咗去咗去完呢個 event 之後就衝翻日本咯。因為應該係啊，好犀利嘅。有時啲飯即係如果你好即係嗰啲叫做。卡兹哥儿啊，即系嗰啲，即系佢哋觉得好认真咁样推一个 member 咧，佢又唔介意使啲钱落去、去见去飞过去见一见个 member， 然后再翻去日本。 系啊，都咩嘅，叫做系乜嘢啦？咁即系叫支持，系叫应援嘅一种啦，叫做。 O K 啦，到系啦，下一个。 讲下第二样啦，咁啊呢度咁S K 嗰度差唔多啦。咁啊嗱，呢单嘢就旧少少嘅，呢单嘢就就嗱早排啦，咁啊阿沙士咁啊有报道。就係阿波沙士啦，咁啊報道就係話咁啊阿沙士咧將會擔任一個叫聲優偶像組合嘅製作人啦，咁啊就係話阿沙士講到明噶啦，就會同肥秋打對台嘅， 因為肥秋都會有個聲優 idol 嘅組合噶嘛，所以應該係兩師徒咧今次就正面交鋒叫做 idol 啦，咁。我又咁睇，因为嗱另外嗰、那个肥秋，另外嗰个偶像组合啦，咁系肥秋嗰啲歌系肥秋嗰啲搞噶啦，咁就咩噶啦，咁呢个组合咧，肥秋就掂都唔会掂嘅，咁啊即系正宗阿沙士同埋肥秋嘅正面交锋嚟噶啦， 系因为沙士就会佢做 producer 啦，咁 producer 佢话佢个范畴咧应该会。由头到尾都做晒嘅，包括可能选歌啊，形象指导啊，之如此类都会佢一手包办。 因为沙士咧，其实本身初期入嚟嘅时候咧，就话志向其实系做幕后噶嘛。咁其实若而家佢呢个真系叫做慢慢向住当初预定嘅目标咁前进啦。咁佢其实而家你睇得翻咧，一直以嚟咧，佢做幕后嗰啲做幕后嗰啲工作其实都唔错嘅，而且系好多都系一个叫做有好多的驚喜或者係一啲叫做評價都有個翻咁上下啦。你其實睇到 HKT 嘅歌單啊，又話成嗰啲咧，其實都唔都係一個唔同埋嗰啲。 即係佢會喺入邊會有加插佢意見啊，成啊。 我相信一定會有嘅。 所以如果唔係嘅話，佢應該冇可能即係佢係開始滲透咗喺 HKT 入邊咯。依家佢變咗係依家就出嚟做，就可能自己都會有好多 idea 咁成咯。所以大家都會睇到佢可能係第二個肥秋。 因為沙士本身係偶像宅咧，佢好明白一個作為一個宅咧。怎樣對一個偶像有啲咩期待，同埋中意啲咩活動嘅，佢好清楚呢樣嘢， 好清楚呢樣嘢， 所以佢可以喺自己喺budget容許範圍之內咧做到最好，真係講真嘅。咁而另外今次咧，佢亦都係同阿肥秋正面打對台啦。某個程度上嚟講咧，呢一對聲優組合咧，好有可能係 AKB 日後嘅一個其中一個非常之大嘅對手嚟噶。因為你諗下啦。阿 Sash 就喺 AKB 大嘅，咁然後跟住雖然佢哋有 HKT， 咁但係問題 48 Good 嗰啲嘢咧，咁佢其實本身都佢清楚唔好好清楚好多嘢噶嘛，咁即係話佢其實佢背後你個運作同埋有啲乜嘢咧，佢係好清楚究竟同埋一啲AKB 本身嘅限制。咁呢個新田，咁你覺得佢整個新田啦，咁佢既然佢好佢清楚自己嘅定位嘅話，佢好容易，佢基本上係玩得好熟，我相信佢玩得好，可以玩得好放噶。 我知明白，因為我個人咁睇嘅，因為始終咧子源咧都係由偶像宅出身啦，咁佢都好明白偶像有即係宅啊，係對偶像嗰種卡之過而，即係嗰種好中意見，即係好想見到偶像好最好的一面啊，支持啦，或者佢想有咩期望啊，即係對嗰個偶像有啲咩期望？我估阿薩斯咧係比較會清楚呢樣嘢嘅，因為一般嚟講咧，如果雖然以前可能阿和奇咧都會比較清楚嘅，因為和奇咧嗰陣時有拍過啲 documentary 類似 documentary 嘅嘢咧，佢會同啲宅，即係和奇都會同啲宅咧，即係嗰啲偶像宅咧溝通嘅。所以佢 用啲咁啊， 有溝通啊，或者成，所以先有後屋先有個嘅支配人屋啫嘛。咁就係透過呢啲咁嘅形式去收集佢啲意見，咁樣綜合佢啲意見，然後做，然後喺度諗辦法將個營運手法轉一轉啊，或者 有冇睇下有冇办法将嗰个 idol， 即系嗰、那个那个偶像咧，嗰、那个 title 咧转一转啊咁样成？ 当年 唔系真系唔系 title， 嗰个叫做嗰、那个形象啊。 系咯，佢当年啊总选都系因为好似话同阿胡学奇同阿肥秋嗰啲讲过话，点解系佢多过几个啫嘛？ 唔系。佢我記得我印象中係咁樣講嘅，因為有某一日，有個飯同和奇或者同阿臭肥偷講，點解係你哋決定啊，而唔係用我哋飯嗰嚟決定啊？佢就係因為 get 到呢個 point， 然後先搞呢樣投票噶嘛。係 啦， 係咯，所以先依家先冇一度有個投票活動嘅即係總選啊嘛。 系啦， 所以都系透过呢样嘢而产生噶嘛。 仲要反嘅意见都好重要啦。 系啊，我都觉得系。所以，但系依家个问题就开始，可能越多嘢玩啊。我觉得营运上咧有啲开始混乱咧。 嗯，系啊。都听过唔少嘅，例如好似话好似话握手啊，唔系佢握手之后跟住就 two shop 啊，录音啊，录影嗰啲，搞到个时间都掹到好长咁，成日取消添。 所以其实又好又唔好咯，即系一边系 OK 嘅，但问题你。你要立 冇相應嘅配套， 系啊，但即系相應配套之餘，你要有個你有個周長嘅計劃咯。 嗯， 因為你始終依家唔係一般面對十幾人嘅或者幾百人嘅偶像組合啊嘛，你係對住分鐘幾十萬人嘅嘛，佢偶像組合咁啊，所以你有時有啲轉變係唔係話唔好，但係你要考慮清楚嗰個態，即係嗰個營運嗰個方式咯，同埋嗰個過程咯。我覺得是那個流程啊，流程那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現在開始有些煩就反映這個，不如可能會從即是覺得會回頭會不會好一點呢？這樣 不是，那如果其實呢，我覺得他反而太過貪心而已。嗱，一係就索性呢一場握手會呢，那就搭那天呢只是搭錄影或者 two shot，咁你咁樣咪叫開有啲玩法啦。咁你唔好話錄影 two shot 同埋錄音嗰啲又擺埋一齊嗰啲。咁你就係例如握手嗰日啦，就係好似今日咁啦，握手搭 two shot。咁聽日咧就握手加錄音咁樣咯。我覺得如果你咁樣嘅話，其實會唔會方便啲咧？ 唔係，依家嘅情況都係咁樣，即係唔係即係佢可能有一步，可能有一兩步都係即係可能有一步係 shot， 有一步就係錄音。咁其余啲都可能都系握手咁成嘅，咁、那个情况，咁、那个情况就可能因为佢点会 delay， 就因为你录影啊，或者当你做写紧直播嗰阵时咧，嗰段时间长啊，因为有时咧有啲 member 咧好，因为可能大部分啲 member 咧仲要签写你上面嘅名啊，仲要签埋个名啊，上面可能仲要写啲咩写，咁嗰啲过程咧系会抌波钟，因为我之前第一次佢搞啲咁嘅 event 嗰时候已经系出咗呢个问题出现，其实而呢个问题。结局等到今时今日都仲系发生紧嘅，已经系两年前嘅事嚟噶啦。所以其实由始至终，我都觉得系咧，佢系冇周详计划之余咧，系唔知点解系冇跟进过嗰个问题嘅症结所在。 总之系营运偷懒啦。 系咯，总之我唔理啦。所以我觉得咧，我依家我宁愿我去玩合照会，因为合照会比较容易比较控制时间。咁我与其我搏一搏，我不如我领影张相算，我又唔系要，我都系谂住为求见一次 member 去影一张相留念啫。 系啦，喂，系、哦、你改合照会、哦，阿 Henry 哥，你嗰次系有啲嗰次提及过合照会，好似有样新有个新有张嘢寄咗过嚟、哦。 系啊系啊，嗱，今次咧我啱啱我最近我有朋友翻咗嚟日本，咁我托佢搵翻啲碟同埋搵咗啲券翻嚟。咁其中咧，除咗嗰啲合照券之外，系今次又多咗张CD 直笔券嘅。咁 CD 直笔券其实个用法咧，就系你系买咗坚几日嘅步数。佢就會相應地會俾翻啲券你，就 random 嘅。通常可能有一張或者可能有多過一張嘅。咁可能每一盒咧都應該 min 啊，我估 min 啊，我暫時可能我睇到呢兩個飯都會有咁樣咁嘅情況，都佢自己都有券嘅。咁我自己好彩，咁我有5張券，咁只係直筆券。咁但佢今次嘅使用方法咧，就是、你去翻King Record 嗰邊就會睇有個 timetable。嗰、那個 timetable 咧就話會話聽邊一部咁就有邊個 member， 而你攞住張券就可以去排嗰個 member 嗰個就攞佢嗰張直筆， 但嗰张直巴系要签喺嗰张剧情本嗰度嘅。 系啦， 咁所以系啦，所以你个情况你系要带剧情本过去嘅。 系啦，即系我哋如果要我哋香港嘅话，我哋要孭咗几只 CD 咁样飞过日本，跟住 系啦， 跟住咧又孭翻几只 CD 飞翻嚟香港。 系啦，就咁样咯。咁样咁就变咗你要准备呢个剧情本去见个 member 咁去签去咁亦都然后用嗰张券就搵个 member 签个直巴落。 系啦，咁啊我又未收嘅。 系你暂时未收啊，你翻去。check 一 check 睇下你有几多张券咯。 系啦，喂，咁啊，咁拉翻资源度先。喂，咁佢个声优偶像组合，咁你认为佢会唔会应该声优一定楞住动画噶啦，声优一定系。咁、但问题暂时嚟讲啦，就唔知佢会有啲乜嘢啦。咁啊，睇下到时候阿 Sasha 会帮佢搵咗啲咩工作翻嚟啦。 嗯， 系啦。咁 我估工作唔休嘅。咁佢 back up 钱咗一间叫代动幕嘅一间动画声优学校。 系啦， 系咯，佢。 明星優多次嚟自呢間學校噶嘛？印象中好似係 係啊，第一啦，咁第二嚟講，佢同呢間學校合作，咁即係入俾我啦。咁呢間學校無論如何都會幫你培養呢班咁嘅聲優嘅。咁、但係問題咧，佢啊從喺佢喺蘇公度或者喺節目度咧，有重新提過咧。咁佢係一個聲優同偶像嘅組合，但係問題佢係會偶像先行先嘅，所以佢可能會篩選一啲比較顏值高嘅人嘅。 嗯。 所以 依家聲優都顏值都好高噶啦， 係啊！依家聲優都顏值好高啊，即係要做得聲，即係佢把聲好聽之餘咧，就會個顏值會高啲。但係問題咧，我睇翻阿肥秋嗰個組合咧，就會可能會比較着重於聲音，所以因為佢之前喺個 show 度咧都做過，淨係見聲唔見畫面嘅，選角。即系选嗰个成员嗰阵时，佢做净系做呢样嘢咯，即系可能所以变咗佢可能颜值嗰方面可能未必唔会有杀师咁高咯。 喂，你要记住一件事就系、是、当年阿池田讲一句就系咧，当初 AKB 选拔嘅时候咧，佢话咧阿肥秋好似唔系中意啲靓女噶。跟住成班人就 系啊， 一招打入咁多人啊嘛！ 我知道，因为佢嗰阵时当初选做 AKB 嗰阵时，佢颜值唔高嘅原因就系因为嗰阵时佢可以选嘅 member 唔 系 好高啊，嗰啲颜值都冇咁高，冇想中咁高，所以咧 嗰阵时颜值高嘅埋，你只不过飞走咗啊嘛。 系啊系啊系， 唔系佢中意拣一啲叫所谓原石啊嘛， 系原石啊嘛，系啦原石啊嘛，即系佢可以陪觉得佢有机会可以大hit 到啊嘛， 养大 即系 玩玉成嘅， 系玉成咯，即系佢话好似玩嗰啲玉成 game 咁啊，要慢慢培育嗰个 man 嗰个成员啊嘛， 要炒小鸭变天鹅， 系啊炒小鸭变天鹅， 系啦，哇咁啊啦，阿 Sasha 讲到嗰度咁上下啦，咁啊因为暂时资料都唔算话多，咁到时睇下阿 Sasha 究竟可唔可以带一个。叫大队出嚟，咁啊成为板道同埋 Forty Eight Good 嘅大对手啦。 好啦好啦， 咁啊听首歌翻嚟先。好啦，咁啊阵间见。 好，大家啱啱听完 AKB Team B 公演 Team B 剧场女神公演曲，咁啊 ，skip skip skip， 咁啊，跟住落嚟就翻嚟我哋继续嘅节目啦。咁系嗱，今次就讲一讲呢、這个啦，咁都系叫做 OK 讲， 系都叫几都系叫几大几大一件事嚟嘅，咁啊就。AKB 四十七单嘅选拔啦，咁亦都发表咗啦。咁啊，寻日 Music Station 系咪前日 Music Station 咧，咁啊亦都系正式就叫做上演咗啦。咁嗰首 single 啦，咁可以讲一件事就系、是、入唔到脑首歌，唔知点解，我就记得佢嗰个动作咧系喺度揈下揈下揈下揈下，跟住我乜都唔记得晒啦。 哦，咁正常嘅，我觉得因为呢只歌咧，唔知系咪想抄啲比较超和风嘅感觉咧，因为超和嗰段时间咧好兴，嗰段时间好兴打摔角嗰啲片，即系摔角表演，摔角表演啊成啊，咁可能无意中佢想跟翻嗰段时间嘅曲风咧去写一首歌咧都唔出奇嘅，因为始终呢只歌主打歌是佢嗰只佢主演嗰套电视剧《豆腐出国》嘅主题曲嚟噶嘛？ 系啦，有啲似系嗰啲叫做系有啲咩你唔好放弃啊，跟住有啲乜嘢或者直接咁样冲过去嗰啲诸如此类嘅感觉啦，只歌有啲，但系唔知点解只歌词硬系入唔到路，唔知点解，我就记得个动作系咁揈嚟揈去咯，我就记得呢样嘢之外， 因为第一佢我就认为佢因为要歌曲，因为要。咁有翻咁上，即系嗰个曲风咧系有啲超和味道，所以咧你听落去咧就有啲奇奇怪怪，因为你同依家曲风比咧，的确系有啲奇怪嘅。咁第二咧，咁你可能啲摔角就可能因为啲人谂起摔角，即系可能就谂起嗰段时间嗰啲曲风，咁咧变咗可能就 match 唔到呢家嘅听众嘅口味咯，同埋啲歌词系有啲奇奇怪怪嘅，虽然我冇深入研究。 哦 ，OK 啊，咁唔系，咁嗱，歌词入唔到脑啦，咁但系问题舞蹈方面咧，其实今次都好简单咯，今次都。 哦 ，OK 啊，因为你如果你根据我头先嗰个所讲话，佢要走啲超和风嘅味道咧，咁啲嗰啲舞蹈当然就唔会好即系花里花碌啊，好大动作啊，之处咯，可能佢某程度上会跟翻嗰段时间嘅曲风。跟住嗰個味道去編埋啲舞蹈咯。 有啲網友咧幾抵死就話咧，唔係啊，只舞特登編成咁噶，因為點解咧？因為要就住娘娘95歲嘅老體啊。 係正常啊，咁你依隻歌你話明係 send 曬佢啊嘛。 唔係，因為呢首歌個編舞嗰個咧係幫奶板咧編嗰個叫做《尋找大多數》嗰首歌個編嗰個編舞老師嚟噶嘛。 奶板。 舉辦 啊 ，sorry， 洛基沙食嘅啲 saga 嗰啲 舉辦，幫舉辦做個排舞噶嘛，咁所以今次可能真係特登叫做簡單啲啦，可能真 係我唔知啦，因為如果我個人嚟講咧，如果係根據如果你話嗰個編舞老師咧，嗰個編排嗰種舞蹈嗰個 style 咧，就比較似係一啲比較百老式嘅歌舞咯，因為始終佢個底就係依樣嘢啊嘛。所以你其实另外嗰对企喺 Saga 嗰啲舞蹈，其实都比较会系白，即系会系有啲剧情啊咁样透露出嚟。所以佢哋好睇在就系因为佢啲舞就系咁样编出嚟，所以变咗嗰个味道就出嚟啦。不如讲翻正题先啦，就搭翻去一翻 AKB 嗰只四十七单先啦。 系啦，咁嗱四十七单嗰度啦，咁就系而家就提及过咁又系娘娘嘅毕业前嘅最后一首新台曲啦。 啱啊。 咁但问题娘娘咧就系二月几就走人噶啦。 二月廿二 号走人噶啦。咁一月末尾啦。 即系佢嗰个追月 con 就二月廿二啊。咁公演就未知啊。 咁但系我谂应该都唔会争好远嘅啫。咁 系啊。 但系就问题嚟啦。咁因为只歌三月先出噶嘛。咁究竟咁娘娘走咗嗱？我当娘娘真系三月先至走啦。咁问题佢仲有活动嗰啲，即系例如嗰啲叫做上 Music Station 啊嗰啲音乐节目嗰啲咧，揾边个做代打啦？ 喂，算啦，呢啲代打嘅嘢可能后话啦，因为呢只歌可能未必可能你 阿娘娘都是做了两次，即是可能表演几次，咁就之后可能就找人代打噶啦、嗯，应该不会长久地仲系佢嘅。 唔系，因为呢只歌咧，初头其实有几个亮点嘅。咁、嗯、第一，咁嗱，啱啱嗰次话拍music video 嘅时候啦，咁揾咗好多饭，揾咗好多饭做义务帮手噶嘛，兼冇咗饭噶嘛。咁其实有啲饭帮手嘅消息流出嚟嘅时候咧，就系话阿娘娘同埋 Sakura 双 center 噶嘛。咁、嗯、会唔会其实系 Sakura 咁可唔可以顶佢个位咧？咁但系问题大，你睇翻出。Music Station 的表演咁其實係阿娘娘側啊隔離阿松珠同埋阿沙古拿左右護法嘅，咁、 嗯、 其實應該就可能係代 center， 應該可能佢哋兩個是第一個，或者係後面另外揾下邊個嗰啲嘅，咁、 嗯、 你另外你見到娘娘後企喺娘娘後面嗰兩個咧，其實就係阿加藤零奈同埋阿入山行奈嚟嘅，咁、 嗯、 另外亦都係叫做隱藏嘅雙 center， 隱藏嘅雙 center 啦、 嗯， 可以咁講啦。咁而另外仲有一點就係呢首曲咧。你会见到吉珠同埋见到阿柠檬佢哋两个喺度噶，因为佢吉珠仲有你大婆啊， 我知我有是但啊嘛，我有留意喺 MS 嗰度佢有冇画面嘅，不过可能啲画面就唔多咯，我起码我一定会足够嘅， 系因为嗰啲即早排系咪叫做AKB 喺红白系咪有个咩嘅投票？ 有个投票噶嘛？ 算噶嘛？咁跟住出咗跟住阿柠檬、阿吉珠同埋阿大家都有份 有份 都入围啊嘛？咁、嗯、所以会唔会啲人就系话会唔会系因为嗰次红NHK 红白个投票嘅结果啦？咁啊跟住令到佢三可以叫奖励咁入选拔咧？咁 一来咯，二来另外有人怀疑应该有个天白叫做 大西头香 系大西头香已经会入围咧，但系听。听闻有啲阴谋论咧，就话佢因为佢有一次有喺 Twitter 度有人爆佢以前嘅相，咁、 嗯、 就话以前有同啲男女合照，咁诸如此类，咁跟住佢喺 show 后屘咧就解释话佢以前佢未入团之前嘅相嚟嘅，咁、嗯、可能因为有炒热过呢个话题，所以咧就阴谋论话佢就会。就是今次就因為借呢個炒作咧，就去入選呢、這個47單嘅入選拔咯，係、嗯、咯，因為呢個始終係有啲陰謀論嘅，但我又唔否認呢個陰謀論係成立咯。 因为呢个系有啲有啲吊诡嘅，呢、這个有啲 因为天白得两个入围啫，一个就小绿友二同埋佢咯，小绿友二已经系强推紧噶啦，其实大家都睇一睇，即系如果天白反都睇得出嘅，咁、 嗯、 另外就系佢咯，其实好难，即系唔系呢个阴谋论支撑呢件事咧，好难令佢入选嘅，因为佢平日。Over 嚟讲，其实我就觉得喺天白人气，佢又唔及雷言沙英啊，小绿友二啊，雷言沙 把瑞沙 同埋啊，汤野未成嘅咯， 呢三个 其实应该喺天白嚟讲已经超越咗咩噶啦， 仲有中野玉海同埋阿江布伦同埋 江布伦， 唔系 江布伦系依排先再弹起啫， 冰对应嗰个系边个啊？ 冰对应系早版。 左板同仲有个山田菜尾咧， 系山田菜尾， 嗰啲环山结衣嗰啲，咁其实嗰啲都叫噏得出个名噶嘛，咁但系问题大西头香真系基本上如果唔系呢单嘢，其实我都噏唔出个名。 系啊，因为我都觉得系因为呢单嘢，所以可能唔知系借呢个势去入俾佢入选，所以当然唔话我唔否认应该有阴谋论成立啦，所以。 会唔会其实系营运背后拱出嚟？背后其实营运揾到啲相，跟住喺临选之前爆出嚟，定系唔知点咧？呢个真系阴谋论嚟嘅，呢个真系。但系就而家信息唔多，咁但系问题只系都见到佢入选拔，如果成绩唔系差嘅话，咁 OK 应该都 keep 住会有啲唔错嘅工作情况，我相信会就 系啊，睇下大家到时睇正式睇咗 MV 之后，再决定。因为其实我就喺另外一边收到风咧，其实点解会有曾经话点解会流传到会有双 center 呢件事咧，就因为咧系有一批人有一班饭。就係拍住娘娘去錄去拍呢個 music video 嘅，咁另外有一班飯咧係拍住 Sakura 嘅，咁因為咁樣情況咧，啲人咧就懷疑係嗰陣時就因為咁樣而懷疑係雙 center 嘅嘢嘅，因為佢唔係可能有幾個地方拍嘅，咁咁你要集咗一堆飯啊嘛，咁因為時間要拍兩日噶嘛，因為我點解我知道咧，就係、是、因為我嗰陣時喺。因为我有个会籍是二次会的，咁二次会定期会有啲 email send 嚟，咁可能有咩活动啊，成啊，可能你叫留意啊，成啊，咁我因为我都有 get 到呢样嘢，然后我都有上去掉上去嗰啲Facebook 嘅专业话俾人听有啲咁嘅事发生嘅，咁就可能咁后屘有啲饭真系去咗去。 咁去咗佢嗰面牌 video 而得到咁嘅 message 出嚟咯。 嗯，咁都系咩噶啦？因为你其实拍 music video 嗰啲咧，其实你咁大排人一定系拆开几个唔同嘅地方拍噶啦。咁跟住拍完之后，跟住先埋尾一个场景嘅啫。 系啊，咁我收翻嚟啊，系咁嘅情况，同埋咧都会有饭盒派翻俾你，即系可能居委会就可能有个饭盒咯。 啊，个饭盒系啲有冇收唔收到个饭盒系啲咩？因为听闻 AKB 嗰啲饭嗰啲便当伙食唔错噶。 OK 啦，应该我估唔会差嘅，因为你始终已经车费都冇出咯，咁你冇人个饭盒都代步人嘅。 系啊，唔系嗰次啲咩NMB 同 SK 仲有 HK 啲咪嘈咯。 我最印象中咧 HKC 啦，喺冰狗个节目咧，话佢已经食嗰啲咩牛磺啊嘛。 系啊。 系啊，好惨啊！全部都系牛磺啊 ！L M B 就系话得杯面同章鱼烧啊，最多咪有个关东煮咯。 系啦系啦，冇啦，算 了。系啦，咁今次应该都咩啦？咁啊，即系应该伙食唔错嘅，我相信应该。如果唔系，都真系冇人会再嚟玩好啦。咁嗱，除咗47单选拔咩把之外啦，咁另外亦都发布咗几个嗰啲叫副歌嘅。咁啊，嚟 AKB、SK、NMB、HK 同 NGT 都各自有一首啦。咁但系问题咧，嗱，又有一个有争议性嘅地方啦。就一首歌叫《板道 AKB》。嗱，呢个都真系又系令人开战嘅地方嚟噶啦，呢个真系 不嬲都开战噶啦。依家都成龙成班开战 嘅啲人一定系，唉， 两班反其实。大家以前都是同一个梯嚟噶嘛，但系后屘可能因为各为其主，所以又变咗对，开始就有啲对立嘅 feel 咯。 唔系嗱，即系咁样噶，我咁样讲啊 ，AKB 饭咧，其实由头到尾都唔好，都唔系点样排斥奶板或者系举板嗰啲饭嘅。但系问题咧，举板同奶板就好排斥噶，因为喺唔知点解咧，喺有啲人眼中觉得咧，喺佢眼中觉得咧 ，AKB 其实咧奶木板啦，有啲真系咁谂嘅。奶木板其实都只不过是 AKB 另外一对姊妹团嚟啫嘛，不过个名系唔用英文字母，系用汉字，而且加上系唔会参加选拔啫嘛。咁其实问题得益嗰个最后都系边都系肥秋嘅啫嘛，所以佢哋唔当边个系嘅。咁但系问题奶团咧就好抗拒呢回奶团呢份好抗拒呢回事噶，就真系绝对唔想同AKB 方面其实扯咗太大关系嘅。咁其实第一次奶团出红白嘅时候咧。背后系咪拍我唔记得系咪奶木板公司中定系唔知边个咧节目咧拍过关于好似系红白背后啲嘢嗰阵时候咧，定系讲过咧夏美老师啊，咁其实一个唔过去，所以按咗一句奶木板 4D X 啊，即刻身躯即刻话唔好意思啊，你叫错咗我哋个名，我哋系 4D X 啊，唔系 4D X 啊，咁样咯，咁所以其实你见到系man 好多人都系某个程度上嚟讲啦。都某个系将佢同 AKB 拉埋咗嚟讲噶，咁但系问题对于一啲对反抗意识嚟讲嘅咧，就唔想有咁嘅件事，所以通常咧一出呢啲咧都一定系闹交噶啦。咁就喺度，因为好似有啲朋友就话咧，喂，公式对手嚟噶，做咩啲公式对手咁呢四个字咗边啊？嗱，即系其实都讲到口臭噶啦。其实讲真一句啊，公式对手呢件事，我由始至终都唔存在嘅。由当初奶木板成立嗰一年，跟住喺AKB 嘅 Store 话嗰阵时出嚟嗰阵时帮口出嚟嗰阵时亮相嘅时候咧，已经根本上你已经系当咗冇呢件事，唔需要根本上冇呢件事存在噶啦，你基本上已经系，因为 口号嚟啫，我觉得始终 只不过系大家喺一个叫做唔同个分支上面，唔同个路线上面行啫嘛，系咪先？咁你其实大家合作嘅机会都唔少噶，好似麻友嘅第二首国出道单曲啦，我当啦，嗰个借啲帮嗰系咪大人借你糖嗰个咧？有首副歌啦，咁搵唔要双马尾咁，亦都系搵咗麻友，亦都搵咗立博帮手啦。咁而另外麻友当时系落下走廊队唱嗰首主题嗰、那个麻友朱烟嗰个青鱼偶像。但亦都有讲过麻友唔知移植咗去立博版嘅。亦都有啦。咁亦都系大祖国嘅时候，玲奈同兼任咗立博版啦。其实好多例子噶，其实 咁山区都去咗 AKB 嘅， 系咪先？基本十日，虽然例子唔多，但十日都一定上晒噶嘛，系咪先？ 我知道，即系基本上，即系左手加右手，右手加左手，都系加右肥手手啫嘛。我呢个好牙韵，我觉得呢句 系，喂，即系讲真一句，大家 开下心笑下咪算咯，唔使搞到好似个个咧佢起晒杠咁掹晒刀掹晒枪开战咁，为乜啫？我真系唔明白、 啊。不过我觉得咧，今次有少少意外咧，佢今次唔知因为见到其实斯卡格即系嘅举办呢个势好咧，都拉埋举办嗰边嗰啲成员咧过去做呢队嘢咯。 唔出奇， 因为我而家暂时收到风，举办同赖办都有成员过去啊嘛， 一定有 过去呢个组合啊嘛。板道 40X 啊嘛， 系啦，你记得板道 40X 个咁一定系有咩噶啦，一定系，嗰两块板一定有份嘅啦，嗰两块板。 我知，可能因为依家个即系个势咧开始势头劲啊，依两队，所以佢可能借呢个势咧，去希望推一推啊今次 AKB 睇嗰只单咧，唔好即系因为好难，一来冇咁难睇咯，二来当系叫帮下销量，我个人就觉得 O K 咯，又唔系成首歌系变咗板道歌，有咩所谓一首半首？ 系啊，咁唔系销量方面未必冇乜太大，但系喺生社方面应该会炒得好犀利，因为我记得旧年AKB 同埋奶板合作嗰首歌咧，系咪叫混合体啊？ 系啊， 啲生社炒得好犀利。可以睇到晒嚟， 系啊， 所以我相信应该 尤其是奶板嗰啲鸡山蛇， 系啊，咁啊睇下今次板道同板道边几个 member 啦，咁同埋睇人员分配咯，我相信应该系呢个系一个叫 不过等佢正式出咗 MV 先咧， 嗯， 系睇下佢啲咩成入咗去先，你先大家再决定啦，因为我就觉得个成员大家大致上都系 top 嘅，全部都咁、top。咁组一队咁 top 嘅 member， 咁我当系食花生咁睇 OK 啦，成件事而家唔系当肥秋2020年嗰啲预备 get ready 定嗰啲嗰个咩 奥运啊， 奥运 4D sick 咯，或者 4D egg 咯，唉、大家仲咪当预演咯，系乜所谓啊？一手半手，唉，小气逃避， 其实基本上冇需要咁执着咯，其实成件事系因为嗱。嗰個先得提及過啦，合作過又唔止一次，而且 AKB 本而家你然後子源都可以再去同Morning Musume 合作 係啦， 係咪先？以前亦都同Idol Link 合作過咯。咁、其實我覺得就唔係話太過，唔需要太過執著嘅。喂，大家睇， 雖然話 4DX 係個勢頭可以搭，但係問題都唔使搞到，即係講到大家好似 要靠你或者係乜嘢，大家會合。 雖然我覺得係即係有啲心態，有啲煩嘅心態。就觉得啊，依家我势头嘅你要黐我，要黐我先起得嗰个势头咯。但系某程度上，虽然即系大家叫互相扶持咯，我喺眼中你咁你嗰阵时 A K 48系都嗰个势头劲啦，咁你都嗰阵时你未起呢个势头，你都系黐人哋啫嘛。咁你依家人哋黐翻你，其实我觉得大家互惠你咯。如果好睇啲。即係好聽，即係大家都覺得哦，咁你今次要靠我咁樣，我咪 OK 咯。 咪都係嗰句啦，大家睇偶像都係為開心啫嘛，使乜搞到使乜搞到好似開戰咁嘅啫？喂，你話亦嗰個條友係黑佢嘅，你條氣咁鋸嘅，咁你開戰就冇所謂啫。但係問題，大家兩team合作嘅，咁大家吹下水、傾下偈、玩下嘅，有乜所謂啫？係咪先？你見阿 Melo 成日都走去撈埋阿拉木板啲人一齊玩嘅啦，又唔見你鬧佢係咪先？嗰啲嘢唔緊，因為有陣時啲工作或者啲嘢唔緊。要嘅，咁但系最紧要出嚟嘅效果好嘅啫嘛。 系最紧要嘅歌好听，我由始至终我觉得，如果你只歌连歌都唔好听嘅话，咪陀衰街啦。 系啊，唔系只歌唔好听，系要睇个唱片公司嗰班人做嗰啲做嗰啲咩嘅啫嘛，做功课。我睇下肥秋写啲词好唔好嘅啫嘛。 如果话肥秋咁都做唔好嘅话，我又觉得肥秋抵闹嘅。 其实旧年一只混合体我都觉得麻麻啫。 我觉得佢个 style， 我个曲风就似奶木版嘅、但系个问题就个拍个 music video 咧，就我就系有啲觉得啲奇怪嘅。我认为就，但系 overall 嚟讲系好都可以接受嘅咯。 唔系因为嗱咁冷少少讲啊， 我讲， 因为当日咧混合体嗰首歌咧，有啲人分析过咧，其实系一啲叫做嗰個混合體嗰個咧，係嗰啲叫做乜鬼嘢？嗰啲叫做亂 文青風，文春，唔係文春，嗰啲文藝風， 可以咁讲啦，但系问题其实佢话嗰个。拍嗰、那個個導演嘅手法咧，其實係將嗰啲人咧，其實嗰啲叫做連體嬰，或者係屬係連係將嗰啲將咩乜，比如連體嬰，或者係嗰啲叫做玩嗰啲叫做接駁手術嗰啲咧，即係嗰啲生即係嗰啲叫做科學怪人啊，將啲人咧左駁右駁啊嗰啲咧係咁嘅咧，例如嗰啲咁嘅情況，有啲舞步亦都有啲似咧，突然之間開始咧勁亂啊，或者嗰啲唔協調嘅動作咧，比喻食比喻嗰啲嘢啊嘛，咁當然啦，呢啲係嗰啲叫做啲人嘅分析啦，咁但系問題係點我就真係唔清楚啦。因為我到而家都其實我都搞唔明啲 music video 其實玩乜嘅，我都唔明。 即係我覺得個 music video 咧就畫就拍得係有啲奇怪嘅。咁食歌咧又唔係話唔好聽，即係我係認為個曲風咧係奶版嘅曲風咯。同即係走啲比較文青啲啊，係咯文青文文藝啲啊咁樣氣息嘅風曲風咯。咁、那個 music video 咧，我 overall 我睇嗰個幾次咧，我係即係我係覺得佢係講兩對咁樣，即係溝埋一齊咁樣做個瀨尿牛丸咯。大家都笑啦， 我明我明啦，我明我明我明 一個周星馳話齋溝埋做瀨尿牛丸，笨咁樣啫嘛。 化學反應唔係最緊係個化學反應啫。 但係個化學反應我覺得唔強咯。 咁你睇嚟今次揾啲強勁啲啦， 希望今次個曲風會更加好啲咯，或者個佢個歌 music 唔好拍得咁奇怪咯。 唔係應該可能係一啲叫力量感強啲嘅歌能好啲嘅，我相信。喂，咁就再另外講下另一單先。 係講下一單先。 跟住講邊單好咧 ？NMB 定係講 NMB 啦？ 好咧 ，NMB 啦，冇嘢，咩事啊嘛？ 吐槽嗰啲留翻最後先。 係咯，嗱咁啊嗱 NMB 嗱咁早排就今年啦。就郭天亦都開始有新公演啦，咁我哋就係講齋講天 N 嘅，目擊者公演， 目擊者 啊，咁點解特別要講下 NMB 呢首公演啊？嗱，咁當日咁啊 NMB 天 N 咁啊新年第一炮，咁啊首先開就係、是、新公演開始，由佢哋開始先嘅，咁目擊者公演 係 評價唔錯，咁但係咧完咗公演之後咧，其實後屘咧。有 staff 咧就喺係咪 Twitter 定係唔知邊頭啦？ 喺 Twitter 係咪啊 ？Twitter 喂 Twitter 喺 Twitter 開炮嘅 ，Twitter 開炮嘅就係話， 因為有啲歌好似歌單有啲問題。 就喺阿 Unit 度區入邊咧 ，NM 係全部換走曬，佢就係頭保留頭尾嗰啲歌，咁就係做目擊者觀嘅歌，咁其實中間嗰啲就換曬自己啲歌。咁、那個 set 咧就好似唔知個 set 不滿定係唔知點啊，定係喺度就係做炒作啦。咁就話：喂，若果你換曬成首歌咁，不如又唔好用呢個名啦，用個第二個名啦， 或者自己作個名 係啦，自己作個名啦。 咁跟住使唔要用目擊者公演？如果目擊者嘅公演個 round 就咁樣走，佢咁樣認為。 係啦，咁跟住就係另外一場世界大戰就開始咗啦。咁嗱，我個人嚟睇我就覺得啦，NM 你話 NMB 錯。又唔係得，你話個 sub 錯又唔話又講唔過，因為呢單嘢其實真係啲口同鼻拗嘅感覺嘅。因為嗱，喺 NMB 個喺外國作為 NMB 範立場嚟講，咁佢目擊者公演，咁主要係立保留嘅精髓。咁而另外嗰啲歌咧，因為其實嗰、那個Unit 曲入邊咧，其實主要係當時阿肥昌係跟住 member 嘅牌唔同嘅 member 跟住佢跟住佢哋個牌 跟住個性或者跟住個 角色跟住 咧 就編排佢哋係一組跟住就俾隻歌佢哋噶嘛咁若果根據翻 NMB 如果根據翻呢個邏輯嘅話，其實換翻自己啲歌係 OK 嘅喎，因為係佢哋又跟翻自己 member 自己個屬性啦、屬性角色啦，咁適合佢哋個風格 NMB 個風格噶嘛。咁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唔係問題嘅喎。咁另外一個點就係、是、嗱。目擊者公演是当年都叫做呕心沥血做出来的啦，因为其实在 A6、K6 和 B5 公演来讲，其实在到现在来讲质量都很高的，比公演来讲，那当然啦A7 是最高的啦，暂时来讲我觉得是。 A7 啊， 咁最新那只？ 是啊。 哦。 OK。咁咁你其實你睇翻，其實當中好多都係 member 嗰啲 staff 呕心瀝血嘅作品嚟噶嘛。咁問題其實你一句都唔出聲，咁突然之間你話換走啲中間啲歌咧，咁其實佢不滿都正常嘅，因為當初佢係成個編排咁安排咗之後，咁佢個隻歌應該係點樣放點樣放，其實佢哋都有一定拗咗好耐噶啦。 係，即係佢哋覺得可能有 argue 嘅，即係可能有意見或者咁樣會放隻歌會唔會好啲咧？因為始終咧每個人嘅屬性啊，或者個 style 啊。 啲可能未必啱唱呢只歌嘅，咁、你预期咁，不如可能中间换一换啦。咁反正 Unicode 唔好，即系最紧要头尾啫。咁咁、中间 Unicode 嗰方面改一改个 style 都冇可厚非嘅，因为始终未必可。match 到嗰班成员嘅唱歌光华嘅， 咁但系问题个 step 就系觉得佢哋嘅 flow 系佢哋呕心嘅作品嚟噶嘛？你其实你觉得你转个，一系你讲一声，一系又冇用呢个名，咁我发咁其实佢又话错唔晒嘅， 我都觉得错唔晒嘅。咁你如果有啲我因为我有 friend 啦，去咗睇 SKE 嗰个公演啦，咁佢有啲嗰、那个有个诶、那个公演，所谓新公演，其实唱翻啲歌咧都系佢唱翻 旧歌。 舊歌都梗係舊歌啦，定係唱天十派嗰啲歌咯。 嗯， 其實 OK 噶，天十派啲歌都好聽噶。咁如果你天十派啲歌可以 match 到落去，咁咪明聽個新公演名咯，唔係一定要一件要叫翻個目擊者嘅。咁你可能攞翻目擊嘅啲歌，咁某啲歌你可以用翻，咁再搭啲可能。佢哋识 NAB， 佢觉得亦系适合佢哋啲成员唱嘅歌落去，咁唔系自己聆听个新公演，佢所以个 star 可能明就觉得呢样嘢咯。如果你咁，你不如讲个名咯，咁就系咯。 因为亦都其实 所以唔啱，所以我觉得佢啱嘅，佢个出发点系。 因为其实你其实都见到啦，好似 AKB 嗰啲春风亭嗰啲特别名人特别公演嗰啲，都系用翻啲旧歌，但系问题佢就全部执过晒噶嘛。而另外 SK 嗰啲又系咁嘅样，所以啊，仲有就 HKT 嘅Legend 公演，都系咁嘅模式嘅啫嘛。咁所以其实佢有咁嘅，佢咁样话，亦都真系咩嘅。咁但系呢单嘢都真系叫做 即系口红被咬咯， 口红被咬。咁睇下你觉得 即系出发点， 大家都有道理嘅。咁但系睇翻究竟成件事，咁都系嗰句啦，饭开心咪算咯。 系啊，最紧要好听啫，我觉得或者好睇咯， 系咯。咁當然啦，佢如果聲都唔聲，佢同你轉個打，真係啲唔係咁好嘅。咁但係如果佢出嚟嘅效果好嘅，其實我覺得就唔需要太過執著咯。咁你當咪當一個叫變奏或者係個亞種咁樣咯。我反而覺得係如果出嚟嘅效果係好嘅，咁大家傾，大家可以嘅，咁大家接受到嘅，咁其實都唔需要話太過執著嘅。最緊要係。扮开心同埋大家睇得开心啫， 系啊 系，呢一个先最紧要啊嘛。 大家都系求呢样嘢啫嘛。 系啦，咁有阵时有啲嘢就真系唔好话太过咩。咁我都明个 start 点解会咁燥嘅。咁但系有啲嘢都放松，讲到佢啦，放松啲啦，唔好太紧张。 我哋明白嘅，咁我。咁两个出发点可能有对立，咁冇人，咁无可厚非嘅。不过我同你都系咁样认为咯，即系最紧要个 show 好睇，个听嗰啲歌好听就够够啦。 系啊，咁唔需要太过执着嘅。咁最紧都系嗰句，饭开心，你肯俾钱嘅咪得咯，系咪先？好啦，嗱，咁今节就咁上下先啦。咁啊，跟住落嚟出呢首歌，嗱就系、是、剛才都提及過的了，那麻友和奶木板首次合作的一首歌，那叫大人姐這首，不是不要傷馬尾，那聽完首歌，那跟著回來第三節。 青春期 好啦，咁啊，翻嚟第三节啦，咁啊，啱啱听完大人姐呢堂啦，咁啊，跟住就讲下呢一样嘢啦。嗱，就系、是、AKB 乱工场啦。咁嗱，话就话乱工场，咁其实就唔系我哋今日咧就唔会讲晒成套嘅。咁嗱，大家都知啦。咁早今上个星期啦，咁啊 AKB 乱工场正式喺香港都睇啦。咁 系免费台就有睇， 免费台嘅系，由于你扭开公仔箱你就睇到噶啦。 因为佢一直都有做嘅，但系只系嗰阵时放咗喺个 app 嗰边啫。 系啦，咁啊嗰阵时要上网睇，而家就即刻电视都睇啦。咁嗱，咁已经做咗四集啦，咁啊就系啊讲啊啊泡沫游记啦，讲咗泡沫游记嘅故事啦，仲有讲咗啊百佳美乐嘅故事啦，仲有就系啊田岛牙流同埋啊神志娜姨姨。咁啊大概四个 member， 咁啊跟住佢嗱。佢下个礼拜二都有得睇嘅，咁大家夜晚十一点钟，系咪十一点钟啊？ 系十一点钟。 十一点钟喺落开电视机，咁啊转晒 ViuTV 就得睇噶啦。咁你嗱，基本上其实成套四十集都睇过晒噶啦，基本上大家都已经。 但系因为经常你放，如果你有心去装佢嗰个 app 咧，睇完上网 download 晒咁多集咧，基本上就应该睇得晒嘅，又唔一定要喺电视机睇直播嘅。 咁但系始终喺电视喺公仔箱第一次播，咁点都系要支持下嘅，系咪先？咁帮佢收视都系，我觉得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事嚟嘅。咁如果收视好嘅，咁日后佢咪可以买多啲 AKB 嘅剧咯。 系 啊，咁样谂。 买佢依家买咗两套啦，仲有神上次数同埋呢套噶啦。 咁 不知系可能神上次数，因为啲剧情比较恐怖，所以就未必啱喺免费台嗰度播。 唔系。睇时段，我相信啊，睇时段同睇日子。 我知。 若果佢系摆凌晨时段嘅，而且咁啱系农历鬼节或者系万圣节嗰啲日子咧，我觉得有机会嘅。 因为你嗰阵时做暖工暖唔系神神战数嗰段时间都系嗰阵时啱啱接近万圣节嗰段时间做噶嘛。 万圣节跟住仲有就系剧场令上映嗰期。 系啦系啦。 系啦，我嗰期多鬼片咯 ，AKB。 系啊，嗰阵时Open 又跟又系鬼片嘅时间嚟噶嘛。 其实日本的鬼片通常都是七八月左右的，因为那些天气交庆看鬼片等你吓到一身冷汗那些嘛。而西方那些就喜欢惯了在十月的。这个是这个感觉叫做模式啦。大家都叫做看了头几集啦，叫做AKB 乱工场。有样东西真的挺搞笑的。大家看完之后同一时间都是得一个反应的。睇完唔过一分钟转日文， 正常啊，大哥，因为始终咧，我唔知香港嗰边即系点解会搵即系配埋音咯，因为某程度上咧，有时啲即系啲电视剧咧配音咧嗰个有时系好怪嘅，唔知点解嘅，因为有时咧，有时啲动画咧啲配音咧，如果你唔系。即系唔系好认真揾一啲配音员去配一个 character 咧，就会觉得咧好格格不入同嗰个 character。 OK， 系啊，所以有时啲嘢咧，尤其是依家咁，可能今次人战带会又揾一班人去配音啊，可能要就啲人识听日文啊，诸如此类咁咯，咁走去配音啦、啊。而可能揾配音嗰阵时候就求其揾啲，总之配得到好音嘅人，即系识配音嘅人就算啦，而唔好认真去筛选个 character， 因为有时咧配音咧都会因应个 character 而去揾嗰个配音员噶嘛。咁呢个今次嚟讲，我个吐槽就觉得系可能冇认真去谂咯。咁啊，其实觉得咧， 嗱，而家我同大家讲话啦，我以前学过配音嘅，咁所以咧，其实我睇呢、這个睇啲人个反应嘅时候，其实我都大概知道系咩一回事噶啦。咁而另外我都大概估到，其实佢究竟点解系咁嘅一回事嘅。首先喺个配音嗰边咧，其实系主要系一个我唔知 ViuTV 嗰边咧系有冇一个配音固定班底啦，我唔清楚啦。但系个出边搵人配啦，我唔清楚。呢一点我唔清楚。咁但系咧，一般嚟讲咧，其实若果佢出边搵人配嘅咧，佢可能系因为 budget 问题咧，佢一个配导可能系搵两嗰个配导搵两三个配音员搞掂成日搞掂四十集算数噶啦，我相信系。所以佢你讲得一句，你见到啲人咧搭声嘅情况非常之严重噶。你见到阿泡沫游记同埋百佳美乐咧，我相信系同一个人配噶。咁而另外喺做预告嘅时候咧，嗰啲 member 我相信全部都系同一个人嚟噶。我谂佢嗰啲配 member 嘅系唔多过三个女仔。我相信。咁而另外仲有一件事咧，就系佢点解大家见到一听完之后硬系觉得好硬耳好神咧？其实大家好正常一件事就系、是，第一。佢唔系大台嗰班，因为衰啲讲句，我哋由细到大咧， 主要都是看大台的配音员他的配戴的。咁所以如果不是大台那班呢，一时之间是觉得有些硬是正常的，都接受不到嘛。第二啲 man 把你全部噏得出个名字，你全部都识，全部都熟噶。所以啲讲句，你一开一句试就一个man 把嘅中文节目咧，你听到佢哋把声，所以啲讲听佢哋把声听得多，仲听佢分分钟同你阿妈倾偈个把声仲要多啊。 我认为就可能因为始终咧嗰班以前嗰班配音，尤其嗰班配音员咧比较专业啲，咁起码一定唔会系即係有時叮當嗰啲把聲咧，一聽咧就知嗰個叮當嘅配音員就係配緊嗰個角色，即係配緊叮當嘅角色咁樣。因為佢可能就係可能把聲太熟啊，所以令到咧佢可能轉唔到型啊。 係啦，冇錯啦，就係呢樣嘢。因為大家聽慣咗 man 把聲，突然之間俾第二把聲，你係一個聲同埋個樣你唔夾，所以你覺得一定好辛苦噶。 第一啦，我第二我又認為咧，有時咧你每即係有時你。因为有时咧，我唔知道配音系咪咁啦。因为有时咧，有啲配音员咧，可能会一把声咧，即系佢自己一把声，咁另外又转另外一把声，咁自如此类，会起码我估 系有嘅，有嘅， 起码可能有啲，如果系专业嗰啲咧，可能会真系有几把声自己预备可能转 character 性嘅。 你主要系个声线，你个教个调高啲，或者系个沉啲。即係你突然之間你可以教嗰變成一個老成啲嘅聲啦，或者一個後生啲嘅聲，即係等你點樣調高你個音嚟。 係啊，因為有時啲劇睇可能由頭由後生演到老噶嘛，咁你把聲都冇可能由後。永远都用后生嗰把声噶嘛，咁可能佢都会因应嗰个 character 嘅变而去改变，或者你有个 character 可能两个人嚟嘅，咁冇理由用同一把声配两个人噶，咁大家都会觉得奇怪咯。 可以咁讲啦，因为 budget 问题，其实 通常我都知系 budget 问题嘅， 因为其实我估计啦，因为其实佢配嘅时候咧，佢配到基本上俾一个剧本你哋咧，大台嗰啲咧。你配之前咧，系会俾你睇一次先嘅，即系例如你配十分钟，你配俾你睇，大概你配咗五分钟咁俾睇咗先嘅。咁但系咧，出边加嘅嗰啲咧，就基本上冇呢个回事嘅。好多时候一埋牙就拍噶啦，一埋牙就嚟噶啦，好少会有啲你，就算即系睇都睇一阵左右噶咋。咁跟住咧，其实佢仲有一个咧，睇剧本咧，俾咗你，跟住个配度同你嗰个配音员讲，跟住大概嗱，你要呢个靓呢个 man 把如果你配呢个嘅就唔该细个声线你要教一教嗰啲成，因为佢唔会佢喺剧本做人嘅啫嘛，佢唔会理你嗰个系嗰个关于个 man 把声系点嘅样噶嘛，咁即系总言之个配音员把声要符合剧本嘅要求，咁所以佢把声其实你会听到阿八戒美流把声，其实咧佢配得系特别细个嘅，但问题八戒美流本身唔系咁嘅年纪嚟噶嘛，所以其实你有啲系一个叫做你系唔习惯嗰个声，同埋你我突然之间你觉得成件事系好似唔 make sense， 咪就系咁嘅情况咯。 我知道第一就系咁啦，第二我个吐槽位咧就觉得咧佢个口型咧同嗰把声咧唔 match。 嗱，呢个又系死， 呢个系好大镬嘅事。 呢个死罪嚟嘅， 因为死罪嚟嘅，因为你配音咧，通常咧，由如果美国剧啊或者外国剧咧，咁配音嗰阵时咧，佢都会留意嗰个人咧个嘴型咧，而配翻嗰个，即系当然你要由佢可能由日文就转翻中文，咁可能某程度上系要教口型啦。咁你如果你佢。仲噏紧嗰时候，你原来已经讲完嗰段嘢啦，咁咪好奇怪咯个画面。 嗱，配音一样嘢叫对嘴嘅， 系啊， 即系咧嗱，本身咧你个剧本摆喺度啦，咁全部都系其实写晒啲字喺上去噶嘛，咁其实咧配音员有样嘢咧要做嘅事咧就系咧，要数口，先写嗰个咧先要睇要听要望住嗰个角色个口点样喐咗几多下，跟住咧将个对白咧斗翻几多只字出嚟，即系例如话Konnichiwa 四个Konnichiwa 咁四个音，咁问题系所以就系你好啊嘛嘅意思啊嘛，咁佢就要将你好呢个字咧变成四个，要变成四个字，咁即系你咁嗱，不过佢呢啲佢要执一执嘅，呢啲佢就 一定要执嘅。 咁但系问题若果咧佢冇做呢样嘢咧， 佢可能 一嚟就埋，如果佢或者佢做得唔好啊咧。咁一嚟咧，咁變咗做個口型就唔啱啦。 係啊， 到時咧就大家就覺得好似好奇怪啦，成件事就係、 是。因為個問題就可能就在於咧，可能佢未必有做到頭先你講嗰個 part 咧，對口型嗰 part 咯。咁可能佢俾嗰個人稿其實已經係可能即係可能之前照譯亦。即系译咗 原稿啦，叫剧本啦，根本就剧本成件事 啦。系啊，成件事第一啦，第二可能佢净系可能因为根据个翻译 寫咗嗰集嗰日對白，而跟住攞住個對白就冇喺練習嘅練習嘅情況下直落咯。 其實呢件，如果其實你冇做對咗呢件事，其實反而覺得係成一係。个配套撇咗，再唔系就系嗰件事系好唔专业咯，好外行咯成件事。因为你其实因为我嗰阵时咧，我做学配音嘅时候咧，你试下唔对嘴啊，我俾嗰阵时俾个先生闹到飞起啊。所以其实你成件事你会觉得系一嚟啦，大家系听唔惯把声啦；二嚟其实系因为个今次真系硬系觉得系有啲争紧啲嘢嘅。咁但系若果喺我的角度嚟讲啦，其实佢感情位同变化做得都唔错嘅。咁你话系咪差？唔算系话差，但系问题好，伤唔到好嗰只咯，即系叫做我谂叫做中间线咗咁上下啦。咁主要睇唔系睇多几日先啦，咁睇下佢有冇改善嘅问题啦。咁但系若果冇嘅话，咁大家我谂睇翻人民算数罢啦。因为如果佢嗰啲做到咁差，如果佢真系佢件事佢冇改进过嘅话，其实真系叫做好难叫追翻落去噶。因为一嚟啦，我哋睇过晒啦。二嚟，其實香港配音員其實本身都唔係話係弱勢嗰扎嚟噶啦，所以你講嘅都叫做咁。如果問題你都做唔好自己啲嘢嘅話咧，咁當然啦，有啲其實有啲就覺得就係你俾咩人工，我俾咩貨仔你咯。咁雖然都正常嘅，咁但係一個節目，所以你講好好抽抽講句，你唔好話即係撇咗咯。總之交到貨，你唔好話衰到咁貼地就得啦。咁我個人嚟講係可以接受嘅。咁但系问题有好多人都对其实要求好高嘅，我相信都好，所以大家都有啲叫做点讲咧，都叫做评价啦，都几独立下啦。咁我觉得若果睇多几集嘅话，就都系觉得顶唔顺嘅，咁不如转集文算啦。咁大家 转，如果 唔好怒气啦，唔好 系啊，唔好话怒气啦。 因为都系 有原声就听原声啦，算啦。因为你都系习惯原咩嗰啲咩版嘅把声啫，大家。 因为都系始终唔系，因为其实 因为始终听原文 系啊， 始终系原声好嘅。因为你始终你大家唔系当年阿日文咯，反正你又要飞过去见咩版咯。咁你都系要。冇都系用同佢用日文沟通，唔通你讲用人哋你用广东话，人哋用日文去讲沟通咩？ 系 虽然可能迟啲可能有啲咁嘅发明，但系依家喺呢个 moment， 你都系用翻你嘅广东话，用练习你日文，听下人哋讲咩，你咪跟住个字幕去练我日文咯。 都系啦，咁。都是那句啦，如果大家觉得都是不啱听的，那转回日文啦，那无谓大家 无谓意啦。 因为很多时候是觉得成件事是比较网上公审，我突然之间有阵时觉得是。 当然没事的啦，这些。 那都是叫做都是咩啦。喂，啱啱收到消息。 咁 今日AKB 是不是去了泰国的？ 是啊，去了泰国表演嘛今日。 BNK。 是啦。 初披露。 初披露嘛。 是啦， 我啱啱我都见到张相。 是啦，咁又大家可以。 認識下 有興趣的咪自己上網找一下啦。 不過我係擔心緊另外一隊咯。 邊隊啊？ TPE 你問三男三心。 唔係即係台北嗰個 48 嘅。因為今你睇其實睇出咧，依家今次啱啱早新年左右已經走幾個 member 嘅。即系可佢两个啦，就第一两个啦。咁暗瓦底走咗几多个唔知噶嘛？依家暂时话佢已经走咗两个，系咯。 咁啊，应该唔会暗瓦底走噶啦。咁走咗 唔系，因为佢之前有啲研究生未正式披露嗰时已经走咗噶啦。因为嗰阵时招咗唔止十个嘅，其实暗瓦底仲有几个嘅，但系可惜就因为咁样就离开咗就。可能我睇到有啲人寫住話有少有啲病痛咁成咯， 咁 係算啦，呢啲冇辦法噶啦。同埋今次真係冇消息啊，完全。大哥，你睇嗰班全部都仲喺咁射波，係咁射波，一啲即係正式成立團嗰個感覺都仲未有咁樣。我就係擔心其餘嗰啲咩話未必捱得住咯。如果咁樣走下，剩翻麥嘉倫唔係叫好大鑊。 因为一嚟啦 ，AKB 研究喺 AKB 台湾嗰边就系嗰啲系 招咗个研究生啦，麦嘉玲啦， 系啦， 依家正式做咗正式成员啦，依家正 exactly。 其他嗰啲应该都系喺嗰边做研究生多， 仲系做研究生咯， 或者直接移植个 TBE 多噶啦。咁但系 问题而家阿 马尔基经常佢当移植咗 TBE 嘅，但系问题净系得个挂头咯，但系正式真系未有工作，未有成咯。 你要真系要问，真系要 场都未有，即系正式叫真系叫正式成立咗叫 TBE 48，即系第一已经未，即系自从嗰个招嗰次招咗人，招嗰班成员之后，跟住一定以嚟，除咗有台湾有 event 嗰时佢先出现嘅话，其他 event 啊乜都冇啊，完全冇消息啊，咁其实都好 hurt 噶。 嗯，唔系都真系叫做搵阿系咪东森定三立啊？东森啊，好似东森啊，东森，因为嗱东森其实就喺同阿 AGS 营运嗰边其实都倾过计咁嗱，以我所知啦，喺东森其实同营运倾过，就攞咗 TBE 嘅发展权利用嘅。咁但系问题，如果东森佢而家都唔顶唔掉嘅话咧，都真系做唔到乜嘢嘅喎。咁因为要靠，因为讲咗一句。个权就俾咗你啦，问题你自己唔做或者你自己 hea 做嘅话，根本上阿 AKS 嗰边最多都只系吹嘅啫嘛，但系问题都冇乜做到，做唔到啲咩噶。 依家你另外嗰两团诶，马利拉 48 同埋依家都曼谷 48都开始嗱，马利拉个已经招紧身啦，依家曼谷个已经净 exit 已经有名把啦，出咗嚟啦，咁其实已经佢两个已经成立咗个，但系反而TBE。一直以嚟净系喺未成立成团之后之前就已经招咗研究生，就结果系选咗马嘉玲入咗去 AKB 做咗正式成 员。因为嗰、那个AKB 台湾研究生嗰边系嗰个移民主导，唔 系系第一嗰个移民嗰个主导啊。咁另外留翻落嚟嗰啲就上嚟将就移植咗个应该所谓移植咗个 TBE 啊 48 啊，即系台湾 48 啊。咁入咗去即系归入咗之后，一直以嚟。都冇消息话佢会再开始再成招人啊，或者正式成立咗个 TVE 啊嗰啲嘢咁样。其实我觉得佢哋走系正常咯，因为你完全冇声气，咁我无谓嘥我浪费我青春喺度 hea 喺度成啦。 有啲大学有啲直头大学毕业添啦，咁你冇 咁啊？马嘉玲都读紧大学，都因为今次好彩叫好彩咯，佢叫好彩招咗佢正式过咗去嗰边做研究生，然后好快又升咗做成员。其实我佢依家就前途似锦咯，但 系其实前途似锦都仲系有啲难讲，因为始终咁多人，但系问题。个待遇应该都唔会差噶， 我知道即叫做叫做好唔错啦。咁依家个发展都开始，啱啱最近仲话会同阿孟慧欣一起去做 水 水啊做访问。其实即叫做慢慢可能一步一步就读，即正式叫做实现佢嗰个做日本 idol 嘅梦想啦，或者入 AKB 嘅梦想啦。咁但系依家留低嘅成员咧就好惨咯，即叫做两头唔到岸咯，乜都冇，又唔出又唔成。喂，讲翻正题先啦，依 TBE 再讲后边，或者我可能搵一集再讲。 系啦系啦，咁嗱，咁其实呢单嘢都讲到差唔多啦，咁都始终因为ViuTV 就啱啱都差唔多讲完噶啦。嗱， 依家讲翻你入翻正题，另外嗰个 另外讲完 ViuTV 之外啦，咁嗱呢都有啲叫做几 hurt 下嘢讲下啦，咁都系叫嗱，咁其实大家喺今年都已经都听到接二连三听到噶啦，咁。就是有不同的 member 宣布畢業的，大概我想未來八個 member， 現在二月中，大概我想應該一個星期左右都差不多預約一個了，一個星期都沒有， 一個星期都沒 有，一個星期都沒有，有一個 member 就走了， 終於大約可能一個星期左右， 是啦，五六日左右啦，提真的真的挺 hurt 的，特別是有些就今年宣布畢業的 member 有八個，咁連埋舊年宣布畢業嘅咧，咁啊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個 member， 咁宣布咗畢業嘅，咁係得未走，舊年宣布畢業到而家未走，或者今年啱啱走咗嘅咧十二個，阿屈家賺咧就舊年十二月中啦，宣布畢業啦，咁就一月頭就走咗啦，一月中就走咗啦。咁跟住仲有阿娘娘同埋阿 AKB 阿豆阿 Nana 同埋阿邊嗰啲，亦都已經宣布唔係喎，唔知十四十五個差唔多。咁總之十幾個啦， 算啦，無謂數啦。 咁有啲就真係就已經宣布咗幾時話公布咗幾時走噶啦。咁好似阿 Nana 同埋阿 Miki 咁，亦都宣布營運公布咗幾時走啦。咁合照一單都唔會去嘅。咁就另外有啲就真係因為人多啊，咁有啲 member 係特別。叫做大家有印象的阿 Henry 哥，你有冇？走嗰啲 先 高桥嗰、那个 诶 希良啊，因为我就点带咧，我就觉得有少意外嘅呢、這个走，因为始终选手身嚟讲咧，佢二期都系啱啱即系都系入咗团，可能一年左右咗入 两年 差唔多接近两年啦。即系其实佢走我又觉得佢个决定啱嘅，因为你始终咁即系做咗叫所谓研究生都做咗一两年啦，咁你。而且佢都系谂住嗰阵时候，做选手生嗰时候都系谂住做谂住可以 cover 到，即系依家 AKB 唔够人。其实依家你睇得出 AKB 系严重唔够人嘅喺公演入边。咁佢去顶呢位啦，咁顶到咁上下，咁你依家唔够啲咩话都唔够人咯。咁你应该嗰班研究生都可应该要即系归队，即系入去入应该要直嘅升格啊。但咁耐以嚟，其实。都看不即是在 AKB 入面那班呢，除了通道杰伊升了格之外呢，其实那班是没有升过格的，完全是没有消息的。那下我那下我就觉得喂你现在都不够人了，连这些你就算检差都即是不要十分差，但是问题都吹了两年了，没人都不升他们啊。尤其中。 嗱，咁我咁睇啦，因为其实营运而家呢就好讲即食，好讲我嗰个叫做即食嘅。就即係總言之咧，你一埋位就通常咧都唔會點樣清理到，總之要你俾到成績去睇。咁所以我諗應該係通道傑伊，因為叫做埋位上位叫埋位叫做一埋位就做就可以有嗰間咁上下嘅水準，咁所以先營運先拱佢。咁其餘嗰啲營運都唔嗲唔掉嘅，我都覺得佢係，因為通道傑伊本身係童星嚟噶嘛，所以佢本身有翻咁上下嘅資歷同埋有翻咁上下醒目嘅。咁另外嗰啲素人嗰啲真係可能就真係爭緊啲啦，咁即係可能，但問題營運而家又冇乜心機清啲新人，所以就真係叫做係有啲禮計嘅。咁嗰啲阿高橋希良其實如果佢走個話，咁我個人覺得啦，佢若果佢睇得，如果覺得佢再睇落去都冇發展嘅話，其實走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咁起碼去其他地方可能有更好嘅出路咧。咁但係就因為始終 AKB 都係一個叫做大嘅團體，咁若果你如果上到位的话，其实都有一个叫做不错的叫做一个叫码头啦。咁但系如果而家佢出咗去嘅，咁可能真系揾个细啲嘅码头，但可能会发展得更好咧。咁我个人嚟讲咧，咁今年宣布八个毕业 member 咧，有一个我即系听到嗰阵时候，我真系吓咗一跳，兼埋即系啲想喊嘅。就系一月17号，咁HKT 啊拉布蛋宣布毕业。好衰唔衰嗰日咧，我又系特登我谂住睇埋睇佢走埋。公演嗰阵时先谂住去开工嘅，咁因为佢你知啦，佢嗰排咁啊咁啱咁多舞台剧，咁咁我就谂下， 好快又嚟紧有一个咯， 系啦，咁佢先由今年年头开始到三月都已经成三个舞台剧啦，咁咁我就谂住睇下啦，系反正都乜嘢咯，系咪先？咁 你讲翻你睇公演先， 唔知几时会有公演噶嘛？咁喺底下嘅时候，突然之间咧流落咗两滴眼泪出嚟，咁我初头以为咧。会不会是因为分泌不好分泌或者是什么呢，可能眼瞓咁捽一捽眼所以流眼泪呢，咁喺到最尾咁我諗住都唱好似嚟唱係咪支柱呀，之前啦我都諗住都差唔多啦，应该冇事冇咁会衫走㗎啦嘛，咁听唱咗佢啦，突然之间你同我讲我宣布毕业喎，吓 咁大喎， 你一个月之前你先至话唔会毕业咗喎，喂你係47日之前你先至话你唔会走㗎喎，突然之间你就我讲话走啊！哇！我真系哇，点算啊？喂，跟住就话4月10号走，哇！咁我嗰日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喂，4月10号毕业公演，咁我嗰阵时我心谂，哇！我因为我4月见佢噶嘛，合照会，我嗰阵时心谂，哇！会唔会连我即求？因为有个朋友就话，我个 friend 就话佢6月去睇同阿伯合照嘅，咁又去唔到啦，总之我拣4月啦。我嗰阵时候想答佢就系。我四月见佢，我都唔够胆冇定啊！跟住第二日即刻公布咗，就话佢4月10号真系全身而退，一个机会都唔俾我。哇！我嗰个真系喊出嚟，大佬。 明白嘅，因为我就唔知道我喺边度听到人哋嘅消息，嘅分析咧，咁佢就认为咧，可能因为点解佢唔喺圣诞圣诞嗰日讲咗业咧，就因为咧可能佢仲佢之后仲有一个舞台剧咧，仲系用紧 HKT 挂头啊。可能跟住落嚟，佢嗰个舞台剧咧就唔需要用 HKT 挂头咧，所以咧就可以。 就可以甩烂啦，所以就变咗所以咪选择喺跟住落嚟嗰段时间毕业咯。因为佢可能挂到四月头啫嘛，咁四月头之后可能嗰啲就嗰啲就舞台剧啊，或者佢有啲接嘅工作就唔需要再挂 HKD 个头，所以就变咗可能啊干干净净咁就离开呢、這个呢、這个四廿八个系统咯。 我都始终喺度十年嘅，咁其实。 而且佢自己都话啱啱好，佢话预四就系啱啱佢十年啊嘛。 系咯，唔系其实推开拉布蛋嗰啲咧，其实都一定程度上其实一定有心理准备噶啦、因为喺三年前佢嗰个职业唔系佢嗰个新蛋工业上面都提及过，若果唔系因为做咗 K4 队长咧，佢三年前已经宣布话走噶啦。咁但系因为 K4 队长呢个位，咁佢就相信佢会留翻喺度，咁照顾班 member 同埋睇住个 team， 咁所以佢唔会走住嘅。咁都过咗三年啦，咁都佢要走都，其实俾定心理，俾晒心理准备你噶啦。咁但系问题，一宣布话走都真系 hurt 嘅。咁其实作为佢个饭，作为佢身为个饭碗嚟讲咧，我系其实我见到佢，如果佢执业嘅咧，其实我都唔担心。不过系真系 hurt 嘅，因为其实你见到咧，其实佢旧年开始啦，舞台剧、电影、电视剧、网剧。都 keep 住见有有唔同有得上嘅，咁作为个饭嚟，其实我戥佢开心嘅。咁佢相信我相信佢啦。佢毕咗业之后，应该都系工作都唔会少，应该都可以 keep 住有一定程度工作。咁我睇好佢嘅，因为佢嘅演技都真系唔错。咁但系作为一个饭嚟讲， 都唔可以，都唔好噶啦。我觉得心情就 真系唔好噶啦。因为其实我衰啲讲句，我HKD 九单。我系走咗去买剧场本噶，我系谂住七月去见佢噶、因为七月嗰场近我生日啊嘛， 我知。 咁我都其实我都佢同我讲佢生日快乐噶，冇晒机会 啦， 而家 冇晒机会啦，你搵我第二个名买讲生日快乐啦。 真系 hurt 噶呢个真系，你即系冇办法噶，即系虽啲讲过佢而家佢同阿蛙家斩都一样，佢都唔俾机会你见上面咯。 因为你个人唔喺日本啊嘛，你嘅机会要留喺日本喺日本嘅人 系啦，加上佢今日仲有握手会嘅，咁都冇办法啦，唉， 算啦， 即系只系只能心痛啦，只能嘅一个。 你个心痛忍埋去到睇嗰个追康先啦。 系啦，真系讲真一句，真系求神拜佛啦。但系小姨子话真系唔该出，真系唔该中啊，大佬。 应该唔难嘅，如果你喺奇玉 SSC 搞，照你应该如果你真系开晒嗰个场有三万几人，如果你真系入得，如果三万几人咁都抽唔中嘅话，真系好难抽。虽然我认为机会比较微嘅，因为奶板就难啲。奶板其实如果你喺东依家个佢势头咁劲，其实喺东京多门开演唱会都冇问题嘅。反而依家 AKB 个势咧就未必可以做到呢样嘢。所以 加上系奶板嗰个，因为人气 man 把毕业啊嘛。 系啊。 level 蛋未上到去嗰个地步啊嘛。 系啊，都可以。 所以应该如果系喺奇玉嗰边应该开晒嘅话，咁应该唔难嘅。我相信应该就 俾啲信心，你相信自己人品。我相信我都应该都会应该冇问题嘅。咁啲嘢到时睇下，我哋有机会睇完之后再睇录一集，或者可能会无啦啦做个直播都唔定。 系啦系啦。咁除咗呢个啫啦，咁另外亦都有个叫做有两个 member 都系我想特别讲讲嘅。咁一个就系阿 Nina 啦，腾空黎良啦。咁都七年啦，系咪七年啊？七年定九年？ 唔系，佢话十年啦，佢都。佢四期生嚟噶嘛？ 啊，我四期系啊，其实系啊，因为佢十年，佢都系嗰期差唔多嗰期加入 AKB 嘅，不过就出道就系另外就迟再迟啲嘅。 系啊， 咁 再迟啲嘅 系咯，咁就都系。 腾空黎良都系中坚 member 嚟嘅，而家佢去到 MB 都企喺中坚，其实佢实力有翻咁上下嘅。 唔系年年都四十左右。 其实我就唔意外嘅，因为始终咧佢喺大组角嗰时咧已经冇做咩 captain 咧，即系队长咧，就已经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其实我有喺某一集度都曾经讲过，佢唔做队长咧，基本上就准备出业噶啦。 系啦，讲 NB 大组角嗰一集咧，大家又可以听下。 系啊，可以睇翻嘅，可以听翻嘅。其实大家都可以 get 到一样嘢，即系如果佢冇做，佢唔做咩 captain 咧，就应该系 get ready 要走噶啦。 系啦， 呢个系我跟住之前嘅分析嚟嘅。 依家其实食其实我就唔觉得意外咯，而且佢都咁上下年纪啦，佢应该系要独一个人出去闯一闯噶啦。 咁佢其实都有唔少拍嘅经验嘅，咁亦都有早排亦都曾经去过台湾咁宣传佢嗰部电影嘅。 唔系宣传，系净系即系拍。 系啊，拍台湾拍啊嘛，咁 系佢台湾拍嘅电影嘅。 纯宣传啊嘛。 系都未，唔系即系宣传。 宣传兼拍啦。 兼拍啦。咁即係呢套嘢始終係日台合作嘅，咁佢做宣傳，做埋宣傳都無可厚非嘅。咁希望呢套嘢又希望有機會喺香港上演囉。咁仲有另外一個呢， 阿檸檬瑪利亞 啦。係啦，呢個都要講下。 哇，呢個真係陰功喎，呢個真係我覺得佢係堅陰功喎。佢其實入咗團之後，咁基本上一嚟啦，營運唔推佢啦。咁但係問題佢都係 keep 住咁，都落好樂天嘅性格咁樣面對嘅。咁係後屘諗住揾佢個 S H 嘅，咁佢幫一幫 S H 咁，但係 S H 嗰邊就完全唔鬼用佢同埋 Saya。 咁我覺得佢人頭咁成嘅， 慘成人頭咯，慘變人頭咯，佢同 Saya 變咗。但個問題你如果佢唔試下出去闖一闖咧，我估我又擔心啦，好似另外一個 member 咁咯。 邊個？ 中田咩啊？ 中田天 子。係啊。 哦，中田天子而家都仲係叫吊住條命啦。 都係就仲喺 AKB 度吊條命。其實呢兩個我都覺得佢喺入邊係其實一直都係吊住條命咁嘅感覺。 唔係因為你始終咧其實 即係有啲你講真啦，你估幾有幾好似柯亞斯站咁啊？突然間冇啦，即係有一段時間唔俾營運推，突然間呢排又俾人運推咁嘅感覺。 佢、真係好要啊！ 即係佢大家真係其實佢個做人佢自己做嘅，即係由佢係入咗 AKB。有一段时间推佢，跟住有一段，跟住系做研究生做咗好耐，跟住即系后屘先做到正选咧。到依家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又唔营运唔推佢，到依家突然间又营运推佢。其实佢即系有时睇得出有啲人咧系要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咯，有啲嘢系同佢日运咯，我都系咯。咁有啲好似咁依家好似檸檬瑪利亞或者另外中田嗰、那个。 天 子，系天子，都系咁嘅情况，一直都唔受营运推，咁即系可能是廿零名廿咯。 啊，中田天子咧就都好少少，曾经试过一次喺总入边入过圈内嘅，但系铃木马里亚就真系乜都冇嘅， 乜都冇。 咁其实因为我估其实铃木初头咧谂住对佢上海嘅时候咧，都有机会俾佢化下围嘅，但系 问 题就上海方面就真系睬你都有味嘅，嗰只即系做埋啲咁嘅战格嘢，咁啊啲战格嘢，咁咧佢可唔可以再做埋啲再重战啲嘅嘢？咁啲唔讲啦。咁變咗就真係翻咗嚟，咁問題翻到嚟之後又同咁大競爭又發唔到位，咁而家畢業嘅話，咁我相信亦都希望佢，因為佢年紀唔細，加上佢喺 AKB 入邊嚟講，嗰個 冇定，即係佢個已經其實有喺 AKB 冇位咯，即係犀利，依家就算你。即系就算佢唔调过去，都一定都冇意思啊！我觉得佢个人留喺度都，不过讲真啦，如果我因为我有个 friend 咧都几中意佢嘅，咁有时咧即系有一次都会间唔中揾佢握下手咁成嘅。咁听讲咧，佢国语咧都练都唔错嘅。佢讲同你讲国语咧，可能都会即系佢都会讲多几句。咁系都唔系都未至于去到大鱼流嘅，但问题都会OK 啦，讲多几句啦咁样。咁沟通可能沟通上可能 OK 啦咁样，咁支持佢个评价就可能我就喺呢方面我个即系我听翻嚟嘅评价就唔错咯，即系 OK 啦呢方面就，即系佢可能真系有用心，即系为咗SNH 嗰方面努力过。 但 結局就是因為 白忙一場啦， 係咯，當白忙一場咯，大家都係咁。 唔會白忙嘅，咁佢日後都可能練好國語都可能有機會用到嘅。係 啊，可能到時如果到時有啲節目需要佢講要佢做依樣嘢嘅話，可能適合咯。因為其實我都覺得有啲成員咧啲。即系外语系好强嘅，即系例如啊咩咯， 尼泊哥后藤落落啦， 后藤落落第一个啦，咁另外仲有边个噶嘛，鬼妹噶嘛，平地里奈噶嘛， 呢两个喺外国生活大嘅，你唔好讲呢两个。 系啊，咁假设性嘅，咁你每一司机咧，阿川松咧，川松咁俄文嗰边都 OK 噶嘛， 俄文系因为 佢阿妈系我。佢阿媽外國人，外國人嚟噶嘛？咁諸如此類，其實啲某程度上，可能有啲咁嘅出路，可能都唔定嘅，明唔明啊？你咁希望佢到時加油咯。 我話時話 A K B 恐怖片女王係邊個啊？A K B 恐怖片女王係邊個啊？一時之間我又噏唔出喎，好似係咪檸木佢哋啊？ 檸木瑪利亞 係咯， 檸木瑪利亞拍咗好似三套定四套嘅。 七套啊？ 七套，我记得好似七套。 哦 ，AKB 之冠，所以有恐怖片女王之称噶嘛？我记得系啦。咁都唔系希望 可能去，因为始终恐怖片咧，有时啲成本低咧，可能需要啲咁嘅 character 咧。咁如果佢可能向呢个方面发展咧，可能到时真系正式叫恐怖片女王咯。 唔系，因为始终叫做有挂住 AKB 个名咧，加上佢本身唔系摇滚推嗰啲咧，咁叫平，可能有噱头，加上又平，所以先揾佢咯。我觉得系 一来啦，二来始终可能得闲冇嘢做，咁可能你需要啲角色，咁而且佢颜值又唔错，咁你都系揾又揾个平，又揾个靓啫，咁可能呢啲咁样可能需要咯。而且又嗰阵时挂住 AKB 嘅名啊嘛，咁你嗰阵时 AKB 扎紧啊嘛，咁自然呢啲机会即尤其是如果你 AKB 个名红嘅，咁佢自然就会多，即系就算康美话唔得闲嘅话，咪揾啲 under 咯， 系咯， 系咯，即系情况都系咁啫嘛。不过依家个势头唔好，咁样就可能要跳船咯。 系啦，咁都系嗰句啦，希望佢哋都有个好嘅前程啦。好啦，即系最希望到阿拉伯蛋啦，日后真系叫做可以一个叫出名嘅大有优啦。咁阿 Lena 同埋阿玛利亚都希望佢哋可以有个好嘅发展啦。 系啊，希望其他啲 member 出路可以好啲啦。 系啦， 或者就算可能呢方面唔得嘅话，第二方面都可能会 work 嘅。但即系唔系条马条马路都可以通去罗马嘅。 唔系，即系总言之，路唔系一条嘅，咁睇下你点开一条属于你自己嘅路啦。 系啊，开 咗。虽然可能会有阵时会辛苦啲，咁啊，但系都 OK 嘅。 推嘛，好似阿仲监督咁，努力一定会有回报嘅。 系啊， 你见到阿仲，你见到阿仲出摇香你就知啦。好啦，咁嗱，今集就咁上下啦。咁啊，临走之前，咁啊，送翻两首歌俾大家好唔好啊？两首啦， 两首到时。 咁啊，就月井千层嘅追忆曲，同埋 AKB Team Supply 嘅Tobita 系咪旅行Tobita 系旅行 系咯，嗰首呢两首歌啦。咁希望咁啊，睇下下一集会同大家讲啲乜嘢啦。咁今集就个半钟头嘅，咁啊都希望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じっと友と見つめ合う語り明かした最後の夜に再会の場所を誓った 悲しい夜も諦め